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五十集。边南突然想起了张小荣，发现在张小荣之前他追的姑娘是谁，他一下都没想起来，感觉这一学期自己净围着秋意转了。 下学期你去学车吧，够岁数了，学完我送你辆车。 谢谢吧，车再说吧，我也没什么机会开。 真不是姑娘吗？怎么感觉就是呢？ 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会费劲开车带姑娘出门啊？ 也是，那你怎么乐成这样？ 边南的确是从来没开车带过姑娘，一是他开车机会不多，二是嫌麻烦。要说心情，今儿的确是心情很好。他把工具和帐篷都放到后备箱里，跳上车，把车里的音乐打开了，一听就是老爸的风格。他调了调车座，一边把车开出车库，一边跟着唱了一句： 天上掉下个球大包。 唱完了感觉哪儿不对劲，于是闭了嘴换了张碟。边南开着车在胡同口没找到地方停，正想再转一圈找找车位的时候，看到了背着小书包站在胡同口的秋燕。他把车靠了过去，放下车窗。 二宝， 大虎子，我们开车去吗？你开车吗？ 没错，上来陪我找车位。 好。这个车是你家的吗？比胖猴家的车大多了，真舒服。 这是我爸的车，借来用的，上去看看吧。 边南笑着把天窗打开了，秋燕站到座位上，把脑袋从天窗探了出去，兴奋地往两边看着。边南开着车又转了一圈，总算是看见一辆车打了火准备开走，于是赶紧把车挨到了旁边，等那车一走立马挤了进去。 走，咱们先去把烧烤的东西买齐了，你哥上完课回来就可以直接出发了。 好。 哎，等等，你现在就背着一包什么呢？ 出去玩要用的东西。 我看看啊，一瓶水，一条小毛巾，还有一包牛肉干。哎，小东西你还有私货呢。 这个是哥哥说出去玩的时候吃的。 边南带着秋燕去了超市，他买这些东西没什么经验，但超市大姐认识秋燕。秋燕说是要去烧烤，大姐立马把他俩领到了烧烤专区。 这儿都是烧烤现成的肉，穿上烤的就能吃。那边架子上有烧烤酱什么的，你们慢慢挑吧。 行，谢谢。 他哥怎么没来？我看你也不太懂啊。 没事，每样来点就成。 边南感觉自己推个车挺专业的，居然被超市大姐直接鄙视了。秋燕看什么都想吃，边南看什么都觉得差不多，于是秋燕说要什么他就拿什么，牛肉、羊肉、热狗、鸡翅、丸子，再加上各种辣的、甜的、咸的、麻的烧烤酱。最后边南又多加了两份熟食，留着给秋爸爸中午和晚上吃。结账的时候，秋燕熟练地拿出了超市的积分卡，刷完之后又够换一盘优酸乳了。 多攒点换别的不好吗？什么刀啊、锅啊之类的 又不能吃。 把吃的都买齐了之后，边南领着秋燕回了家，把给秋爸爸买的菜都用碗装好之后，秋意打了个电话过来，问东西买了没，没买他就带回来。边南看看背着书包在院里来回跑着兴奋得找不着北的秋燕，催促道： 啊，都买齐了，等你回来就出发，赶紧的。 我感觉再过半小时不出发，二宝就要抽过去了。 哎呦， 愁死我了！雪猫宝贝儿，你别喊了啊！你跟我把东西放车上去啊。 好。 秋意回来的挺快，骑车赶出了一身汗。换了身衣服之后，把秋爸爸的药准备好了，几个人就被秋爸爸催着出了门。看到后备箱里的东西时，秋意愣了愣。 这够把咱胡同孩子都招来半个夏令营了， 吃不完拿回来搁冰箱不就得了？你坐副驾驶，后座留给二宝玩。 边南发动了车子，秋意一直盯着他的手和腿。 这车自动挡，傻子都能开，你放心行吗？ 我就看看傻子开车。 靠！ 边南把车开出了车位，往出城的方向开去。秋意发现边南的车开得还真挺稳，而且边南开车时脾气相当好，不争不抢，挺让他意外的。上回骑车骑个半死的路程，今天开车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城郊。边南拍拍方向盘， 怎么样？ 挺好的，火爆脾气一开车都没了。 废话，无证驾驶还敢有脾气，不是等着警察叔叔来抓吗？ 河边挺清静，边南四处看了看，上回偷包的老头不知道会不会有埋伏在旁边。边南和秋意把东西都拿到了河边，边南打开了装帐篷的包递给秋燕。 来吧，你来架帐篷。 这帐篷是个自动帐篷，扔出去就自动撑开了。边南觉得这种帐篷少了不少乐趣，但对于秋叶来说却很合适。要让他去支帐篷肯定不行，玩这个正好。秋叶看着帐篷跟变魔术似的自己打开了，兴奋得不行，缠着边南把帐篷收好又扔了出去。边南帮他收了四次帐篷，他扔了四回，这才算是过够瘾了。把帐篷在河边固定好，又铺上了防潮垫。秋意把零食都扔进了帐篷里。 行了，你就待里边吧。 好。 秋燕爬进去把帐篷的门给拉上了。边南拿了烧烤的东西摆好架好了，想叫秋意一块弄，一扭头发现秋意已经把上衣脱了。边南看着他的背， 你干嘛？ 先游会儿泳。你饿了吗？现在就要吃。 不得先准备好吗？ 不用准备，一会儿游完了我弄给你吃，你只管吃就行了。 真的？那我也游会儿去。 大虎子，帮我找块宝石，要红宝石。 好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拿出自己的泳裤飞快地换上了。秋燕随口一句红宝石，边南也没多想就答应了。结果到了河边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红石头，边南有点无奈。 嘿，二宝还真会出题。 岸边要有好看点的石头早让人捡光了，得往河中间找。你不是会潜水了吗？ 我感觉我忘了。那我去找找看吧，你别整我啊。 秋意没理他，直接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几秒钟之后他冒出水面，手里拿着一块红色的花石头。 红宝石。 哎，嘿，你抽新的吧。 哎，这颗是花的，二宝要的是红的，以前来的时候找见过。 边南抹抹牙，运气吸气之后憋着气儿也扎进了水里。潜水是秋燕教的，教得不太认真，边南学也没学得太好。下了水之后他拼命往河底划了几下水，身体倒是立马就潜下去不少，屁股露出了水面， 然后就这么撅着没进展了。边南感觉自己跟个蛤蟆似的蹬了两下水，蹬了个空，腿也跑水面上边去了。他有些郁闷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又扒拉了两下，倒着挂水里不动了。身边有水波划过，他扭脸看了看，秋意跟条鱼似的往水底游了过去。阳光在水波里折出各种彩色的光斑，打在他白皙的皮肤上。边南盯着他的腿，秋意的腿很直，打水时很有力，两下就摸到了河底的石头。边南试着绷直腿打了两下水，挺好，本来还能挂水里，这两下打完，他直接浮到了水面上。 以前还怕沉底儿，现在好了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飘不起来了。 边南再次吸了口气，狠狠地砸进水里，然后使劲划了两下。秋意还在河底扶着一块大石头看着他。边南看见他指了指自己的嘴，然后从嘴里吐出了一小串水泡。水泡从秋意脸前朝上飘去，带着细小的光芒。边南盯着他，水里的秋意总会带着一丝诡异的美感，说不上来是因为折射的阳光，还是因为让人有些眩晕的水波。要把肚子里的气儿吐掉。边南定了定神，把吸着的那口气慢慢吐了点出去。这回往下滑水的时候，身体总算是跟着沉了一些。秋意伸出了胳膊，示意他抓着自己的手。边南一边又吐掉一点气，一边伸手抓着了秋意的手。秋意把他往下拽到了河底，河底有几丛水草，边南抓住了其中一丛，总算把自己固定在了水下。水挺急的，他的身体顺着水流转了个方向，跟秋意正好面对面。秋意笑着冲他竖了竖拇指，他也呲了呲牙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憋气，边南估计自己憋不了多长时间，但整个人沉在河底时感觉完全不同。水流的声音忽大忽小，忽远忽近，颜色和形状变幻莫测的水波。清澈的水下世界给人一种眩晕而新奇的感觉，分散了注意力。秋意低头在水里找着红石头，过挺长时间才会吐出一小串气泡，偶尔会有小气泡在他飘起的头发里停留片刻，或是在他抬头时在他睫毛上划过，被打碎成无数细小的气泡向上散去。边南看得有些出神。秋意找到了一颗半红色的石头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然后伸出手指往河面上指了指，示意边南上去换气。秋意带着淡淡金色的毛子在水里看起来很灵动，前额头发遮住眼睛又被水带开时，让边南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。他抓住了秋意的手，在秋意带着他往上打水时借着惯性向前凑了凑，他的唇在秋意的唇上压了一下，水被轻轻挤开，秋意嘴唇柔软的触感传来。边南狠狠地呛了一口水，辛辣和窒息感同时张牙舞爪缠了上来。 要死！ 秋意一只手往他泳裤上一抓，另一只手托住他下巴，用力蹬了几下水，把他推出了水面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